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3日，星期五，农历10月29。今天机动车牌限行的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海淀区报告一名哈尔滨来京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 北京启动新一轮精彩惠民生数字嘉年华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 全国从12月10日开始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 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和国际奥委会共同提出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先来关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海淀区昨天通报，海淀区一名来京人员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经过初步调查，这名阳性人员常住哈尔滨市，11月26日与哈尔滨市确诊病例在密闭空间有接触。11月28日乘坐 CZ2628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京暂住地是海淀区昆玉府东区7号楼。 这名人员在北京的行程轨迹主要是涉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淀区昆玉府9号楼底商多点超市、首体南路6号有喜医学检验中心，还有朝阳区十里河灯具城等地。 海淀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昆玉府东区采取管控措施，启动相关区域人员核酸检测。提醒大家注意，凡是与这名阳性人员存在时空交集的人员，请及时向所在社区和单位报告，暂时居家，不要外出。 今天上午10点，本市将会召开新冠疫情防控第263场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将会转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区22号楼昨天晚上7:30解除封控管理，继续实施7天健康监测管理。富力桃园 C 区是在11月11日凌晨因为疫情反复而被封控的。 目前呢，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截至昨天中午12点，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已经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94例。昨天早上8点，满洲里市启动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 国家指导组已经到达满洲里口岸医疗救治医院，满洲里口岸医疗救治医院内现有医疗队12支，还有2支整建制医疗队即将到达。同时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组建2支整建制医疗队作为后备医疗队。 满洲里确诊病例张某昨天表示，对于造成疫情在哈尔滨扩散感到愧疚。 张某11月26日带着核酸阴性报告乘飞机抵达哈尔滨，当晚朋友请客，在私人定制 KTV 喝酒唱歌过夜。11月27日，听说满洲里疫情爆发，朋友开车把张某送回满洲里。张某的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 哈尔滨市昨天发布公告，对主动进行核酸检测以及自觉身体不适、主动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并说明情况、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员，经核实之后奖励10000元。 上海市昨天通报，截至昨天下午5点，上海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是母女关系，都已经转运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当地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防控管理，落实相关场所及环境周末消毒等防疫措施。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新一轮精彩惠民生数字嘉年华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今天启动，消费者使用数字人民币将能够参加优惠乘坐地铁、寄送快递和折扣购书等活动。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玉的报道。 新一轮试点活动聚焦公交、地铁、超市、洗衣、邮寄、书店等日常生活中常见小额高频支付场景，通过红包、优惠券、满减等方式开展数字人民币应用测试，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数字人民币支付优惠。公众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记者查询发现，这次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继续推出优惠乘坐地铁活动，最高可以节省60元，乘客可以在一通行 APP 购买一张月卡与三张周卡，使用数字人民币结算票款时，月卡或周卡可以抵扣1元钱。活动乘车范围覆盖24条地铁运营路线以及4条市郊铁路。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结合自身业务特色，推出使用数币钱包支付 EMS 邮费满减优惠，每名用户可以享受满11元立减10元的优惠3次。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则为爱书人提供了折扣购书的好机会，申领数字人民币满100元减99元优惠券，即可走进东城区30家实体书店，享受文化消费满减优惠，涵盖王府井书店、耕读书社、文庆阁书店等。北京市将继续在保障北京冬奥会金融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持续稳妥有序组织数字人民币测试和应用推广。 昨天是第10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交管部门在全市开展交通安全文明宣传。目前本市在118处路口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已经有6万多人次参与了路口的交通支援服务，还有914套非现场执法设备在路口开展非现场的执法工作。 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新闻。电子驾驶证将会从12月10号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提供在线亮证服务。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已经覆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200个城市，5000多万名驾驶人领取了电子驾驶证。在前期试点和分批推广应用的基础上，公安部部署全国全面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 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与纸质驾驶证同等效力，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一起来了解科技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透露，中国第一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即将正式推出。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近日将面向全球直播。 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也是重要的太空科普教育基地。2013年6月2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的协助之下，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全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了授课直播，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组合体之后，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充满了期待。 天宫课堂将结合载人飞行任务，贯穿中国空间站建造和在轨运营系列化推出。授课将由中国航天员担任太空讲师，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采取天地协同互动方式开展。 同时将会通过媒体学习强国平台和载人航天工程网广泛征集授课内容、互动提问和创意建议，择优纳入天宫课堂筹划实施，欢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踊跃参与。 文化新闻方面，故宫博物院的年票销售工作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经过排查，年票销售系统完成修复，昨天上午11点半，故宫年票恢复销售。 故宫年票限额销售50000张，原定12月1号晚上8点开售，但是因为网络故障导致游客无法正常买票，年票销售工作一度紧急暂停。 再来关注体育新闻，中国男足昨天结束在苏州为期14天的隔离，将开赴上海进入为期1周的自主观察时间，之后球队就地解散，球员们将返回各自的俱乐部备战中超联赛。 国足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比赛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主帅李铁选用球员、排兵布阵、赛后言行、输球后给自己代言的商家做广告等问题，持续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李铁已经向中国足协主动提出辞职。中国足协高层近日曾经与中超武汉队主教练李霄鹏沟通，涉及执教国足的事宜，预计李铁的去留问题将很快尘埃落定。 国际滑冰联合会昨天宣布，原定于12月9号到12号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因为新的疫情形势发展造成的困难被取消。 国际滑联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天接到日本滑冰协会的通知，表示比赛已经无法按计划举行。 由于多国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29号宣布原则上停止外国人新入境。日本新的防疫政策从11月30号零点开始生效，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进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 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本来是北京冬奥会之前最重要的花样滑冰比赛，中国选手只有韩聪、隋文静获得了比赛资格。去年的总决赛原计划在北京举行，同样因为疫情原因被取消。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2月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同提出了这项决议。 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天到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天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1993年第48届联大首次审议并通过了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此后历届奥运会、冬奥会主办国都向联大提交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2月1号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表示，希望俄罗斯与北约对话，重返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深感担忧，俄罗斯如果再次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将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制裁。 而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集结重型装备和人员，在冲突地区的乌克兰军队人数已经达到12万5千人，是整个乌克兰军队人数的一半。 英国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戈弗雷11月30号发布报告，声称使用一项革命性跟踪技术发现了失踪的马航370客机。他表示，飞机在印度洋坠毁，目前位于海平面4000米以下。 马航失联乘客亲属协会呼吁有关机构对最新分析技术进行讨论评审，给家属一个交代。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头条，习近平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中国新闻网介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新华社新华视点推出特稿，研判奥密克戎新变异株风险多大，如何做好防控。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全年全域禁放烟花爆竹。 新京报介绍，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冬及12月气候趋势预测，北京本月气温预计较常年偏高1摄氏度到2摄氏度。 北京青年报关注上海市消保委下周还将约谈加拿大俄。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14五期间本市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将实现应保尽保。 今天早上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会听到北京修订新增产业进线目录，优化调整政策措施55处。 今天是第8个国家宪法日，在宪法精神的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将推出国家宪法日特别节目，通过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条文解读与适用要点》这本书，为大家介绍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会涉及到哪些权利和义务，以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在做什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近日发布，其中提到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是共同生活，相关话题迅速地冲上了热搜。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高达2亿6400万。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有哪些新特点？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是共同生活，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养老问题？

近日，朝阳区南沙滩和谐小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停车出入管理形同虚设，既存在安全隐患，也容易引发纠纷。小区虽然设立了门卫人员、车辆抬杆、人脸识别等设施，但是外来车辆还是可以随意进出，导致小区业主没有地方停车，经常为此引发争执。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南沙滩和谐小区是老小区，小区共有11栋楼，700多户居民，而停车位却只有200多个。因此，居民们表示，本身小区的停车位就比较紧张，回家停车经常要靠碰运气。 不够停，晚上要回来晚了都没车位，都得停外边。 不仅如此，由于小区附近就是地铁15号线北沙滩站，有居民发现，经常有上班族白天会将车停放在小区，然后乘坐地铁通勤。晚上再开走，甚至还有很多附近小区的公司的车辆长时间停放在小区，占领着为数不多的停车位。 早晨上班人家是来了停下就走， 开公司的车停到这儿走了，劳动大厦的车也都停到这里了，他要钱呀，咱这院里不收钱呀。 外边小区的车反正一在这儿一放就放10天半个月什么的都有，不定什么时候就再开走。 居民们介绍说，如今小区设立了门卫和人脸识别等设施，本来以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的问题，但没想到这些设施都是形同虚设，外来车辆照样可以随意进出。 从来没用过呀，要了房本，录了材料，人也溜了，但是从来没用过。 人家外边来车了，电滴滴他得给开门啊，这谁让你这小区没物业来的？居委会没有指示，没跟保安说，人家也挣不多少钱，人家管你不这些事儿干嘛？ 此外，居民们也担心外来人员和车辆随意进入，不仅仅是挤占小区停车资源，对目前的疫情防控也有影响。 这眼下正是比较严的时候，这外来人想来来想走走，边上干活上班的，就万一有一个小区不就完蛋了吗？ 记者在现场也询问了小区保安，外来车辆能否进入，对方回复说， 外来车扫价格毛，关键是不出费，外来车进咱就叫人进，领导咱管不了，咱也管不了，这小区太杂，没法弄。 那他们想从门口进就能进？ 关键是你让我小区办事来了，反正看亲戚来了，走亲戚来了，说你必须得让人进。我们也没，你说车管着，我们也没吃那份钱，对吧？ 那您那个意思就是没有停车管理这个任务，也没这份钱是吧？ 没有没有，我们有3000块钱，外来车也扫码了是吧？有事那必须得按抬杆。 按照保安的说法是，小区没有物业，停车也不收费。根据疫情防控政策，外来车辆扫了健康宝就可以进小区停车，停车理由也无法辨别。那么这种情况就只能放任不管了吗？随后记者联系了属地南沙滩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知，按规定是只有录入系统的业主才能进入小区，但小区保安是属地街道负责管理的。 现在目前咱们这个小区因为用了那个人脸识别和这个抬杆系统，停进来的车是录入车牌的。 但是并不是只有业主能进呀，外来的车你看到周边坐地铁的他们也进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那个保安公司联系，这个公司是归奥运村街道管，我们会跟奥运村街道反映这事儿。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奥运村街道办反映问题，平安建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这边也先问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保安吧，因为可能说像没有物业的小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有了临时借调过去保安。而目前他们是由谁在管理，这个我也再核实一下。如果确实是说我们这儿人直接管理的话，那我们也会及时督促，也跟他们再交代一下这个事儿。 之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致电记者告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引进物业或者是停车管理公司。 如果要想根本上解决小区就是外来停车的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就是给小区引入这个物业或者是引入停车管理，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门肯定是得有人看死了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社区的党委还有居委会都在积极推这个事儿呢。 但同时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和谐小区的产权单位较多，并且引入物业还需要小区居民的配合，因此目前居委会正在进行前期沟通，之后会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和谐院呢大概是有50家产权单位，所以目前呢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正在和产权单位的沟通，就有产权单位的能找到的先沟通，和他们形成一致意见，然后呢再一起开居民的会，再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希望和谐小区目前能严格管理进出车辆，后续也能尽快完善停车管理制度。